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五集针锋。 哼，不孝女还不跪下。 伴随着沈老夫人的这句话，沈庙却没有动。众人有些吃惊地看着他。沈信常年征战不在府中，沈庙养在老夫人跟前，沈老夫人待他严厉，沈庙性格被养得懦弱木讷，对老夫人的命令从未有过反驳，今世竟然不跪，果真是只要有关定王的事，他便生出莫大的勇气吗？沈庙平静地说道。祖母，小五不知自己何错之有。 五妹妹莫非是烧糊涂了不成？ 沈月最先开口，面上带着些焦急的神情。 祖母只是一时气急，并非真的要罚你。如今只要认个错便能妥帖的事情，怎么还执拗起来了？ 一句话便把知错不改、顶撞长辈的罪名扣在了沈庙头上。 放肆，简直反了天了。 沈老夫人气得一下子坐直了身子，声音带着几分尖利。沈元柏正吃着嘴中的糖蒸酥酪，被沈老夫人这么一下，手中的点心不小心掉在地上，顿时哇哇大哭起来。 欺人莫哭了啊。 沈婉云见小儿子哭了，立刻几步上前将他抱在怀中，看着沈庙的目光里全是不赞同。 五姑娘，你是疯了不成？谁教你顶撞的长辈？ 沈庙看向沈婉云。二夫人沈婉云身材丰腴，穿着松蓝色盘丝云锦长缎衣，面色红润，白白胖胖，看上去和气又人善，平日里总是带着笑容，掌家之权握在手中，沈府上上下下都敬他处事公正分明，是个当之无愧的好媳妇儿。沈庙也曾这么觉得，直到后来自己出嫁的时候，沈信几乎将自己大半的财产都添作了嫁妆，可最后到了定王府，嫁妆却寥寥无几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被沈婉云扣下了。沈婉云将嫁妆里值钱的东西扣了下来，店铺也换了主人，沈信又不在京城，自己傻乎乎地嫁到定王府，却因为嫁妆问题受尽了定王府上上下下的白眼。都亏了这位好婶婶的公正。沈庙轻声道。二婶此言也是认为小五做错了，可是小五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 蠢货！ 沈老夫人没有忍住，当即大骂起来。 你小小年纪不知廉耻，偷看定王殿下，把我们沈府的脸面都丢尽了，还敢与我顶嘴，谁教你的规矩如此上不得台面？ 沈庙心中微叹，沈老夫人平日里架子拿得十足，可一旦开口，定是歌女作风无疑。哪家高门大户的老夫人会如此破口大骂？简直如三教九流那姚姐一般。上辈子沈庙还不觉得，当过皇后以后再看，便觉得与沈老夫人说话都是降低了身份。沈庙歪着头，困惑地问。偷看定王殿下？沈月忍不住开口道。 五妹妹，虽然知道你爱慕定王，可是因为偷看定王而让自己掉下水中，实在是有损府上颜面，而且定王殿下定是心中不喜。五妹妹，你还是寻个机会给定王殿下道歉吧。 爱慕定王，给定王道歉？哪个女人愿意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失了脸面呢？上辈子沈月也是这么说的，沈老夫人深以为然，沈庙觉得难堪，抵死不从，便被沈老夫人一怒之下关了禁足。一句话就是因为爱慕定王而不知廉耻，毁了自己名声还连累府上。沈月看着温柔典雅，心思却如此叵测。沈庙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沈月话音刚落，便瞧见沈庙朝自己看过来，那双葡萄一般黝黑的眼睛竟然分外清透，似乎含着什么特别的意思，让他不禁一愣。 下一秒便听得沈庙淡淡的声音传来，二姐姐，什么爱慕定王殿下，这话可不能胡说，如今小五也是及笄了的姑娘，这么说话怕是会坏了五娘的声誉。沈月愕然，沈庙爱慕定王，全京城的勋贵圈子都知道，沈庙虽然没有明说过，可是言行举止都不加掩饰，怎么现在却矢口否认了？他笑道， 五妹妹，这里都是自家人，这些事情无可厚非。 二姐姐，正说着，沈庙突然高声打断他的话，严厉道，二姐姐慎言，所谓祸从口出，定王殿下天皇贵胄，我们身为簪缨世家更应谨言慎行，从前是小五年纪小不懂事，恐是做了些许惹人误会之事，可前日之事却是个教训，小五以后自会约束言行，还请二姐姐莫要说这样的话。一番话不仅沈月，屋里所有人包括沈老夫人都惊呆了。沈庙平日里柔柔怯怯，话都不曾大声说过，是个乖顺好拿捏的，何曾这样疾言厉色过？陈若秋眸光一闪，沈月年纪还小，到底不如他精明，他出身书香世家，却也不是没有头脑的，平日里又心气儿高，从来不肯服软，眼见自己女儿吃了亏，心下不悦，当即就温温柔柔地开口道， 这爱慕不爱慕，五姑娘一句话就能说清，毕竟女儿家的心思谁能猜得透，可是五姑娘还得听三婶婶一句话，你二姐说的不错，定王殿下身份高贵，无论如何都应去给他道歉才是。 不错， 沈老夫人也回过神来说道， 明儿起便去给定王府下帖子，亲自登门道歉。 沈庙几乎要气笑了，这话也就能骗骗上辈子这时候不知事的他，如今再看他一个武将世家的嫡女，身份高贵，凭什么就要去给皇子登门道歉，这么一来沈信的脸又往哪搁，恐怕明日起定京就又多了一个笑话谈资吧。他也算是看明白了，老夫人就是看沈信这个原配出的大房不顺眼，巴不得大房整日出丑，最好是早点清他倒霉，沈信沈夫人不再定京就拿他做法子。可天下哪里就有那么好的事？沈庙微微一笑，目光落在从一开始就一言不发的沈清身上。大姐姐，当日我掉水的时候只有你在我身边。沈清抬起头，面色沉静地点了点头，他已经想好了沈庙接下来肯定要说出自己推他掉水的事，可是沈清一点也不怕，沈家如今做主的是老夫人和任婉云，沈庙也就面上占着个小姐的名头，实质上不过是个三房不管的女儿罢了，只要一口咬定没有，老夫人和任婉云都会向着自己，届时沈庙说谎定会被老夫人厌弃，甚至重重处罚。活该，谁让他一个粗鄙无知的女儿也想跟自己抢定王，当日怎么就没有淹死他呢？大姐姐当日也看到了定王殿下吗？可沈庙问的话却不是这个。 看到了， 沈清答道。那便是了，前日里明明是我与大姐姐在池塘边上玩耍，不小心落入水中，恰好被路过沈府进来问二叔要书画的定王殿下遇到罢了。若我是去偷看定王殿下，我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呢？二叔和三叔的小厮没有道理给后院传话，我怎么会知道定王殿下会突然来沈府找二叔要书画呢？莫非是未卜先知？或者难不成定王殿下给咱们府上下了帖子？ 大姐， 沈清不明白沈庙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皱眉就要反驳，却听得自己母亲沈婉云突然开口喝道，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惶急。沈庙扫了一眼面色苍白的沈婉云和神色骤然紧张的陈若秋，微微笑了，他就说嘛，这府里这么多精明人怎么会听不出来， 傅修仪前日来沈府，是路过沈府的时候想起曾跟沈贵的下棋赌注，找沈贵要一幅画。现在沈庙说提前下了帖子，如今皇帝最讨厌臣子和皇子走得太近，若是特意下了帖子，那下帖子聊什么？未来的储君大计吗？世上千千万万耳目，谁知道沈府里会不会有天家的眼线？有些话是说也说不得的。沈庙一句话就把女儿家的品行上升到了臣子的忠诚问题。沈信在西北自然没什么问题，沈府里留着沈贵和沈万，这两人还在朝廷当差呢。这个道理沈月和沈清不懂，沈婉云和陈若秋却一定懂。沈庙在心中冷笑，他们要拿自己的名声践踏，他就拿着沈贵和沈万的脑袋来赌，不知道他的二婶和三婶懂得吗？舍得吗？敢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